带着你的水晶珠帘，请跟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远方，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流浪远方，流浪。树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什么流浪？为什么 谁让我牵挂，是你啊。